任何執行公權力的人，如果他是一個 perform 得好的人，為什麼我們不去給他們基本的尊重呢？人同人，就算他不是警察都應該是這樣，是不是？我去警署報案，我看到他們無論落口供的人、 follow up 的人，其實態度、他們做事的方式是改變了很多的，真的比以前。第二，我都說，我都說過，在佔領期間我出席城市論壇，兩年多前第一次在九龍城，個拳頭差不多已經打到埋嚟我個面呢邊啊！嗰啲警察都無若無其事，咁我當然會投訴啦喺現場。咁就第二次再去就係喺維多利亞公園，嗰次就相當之激烈，就即係呢個梁國雄被控同嗰位女士大家互相毆鬥嗰次啦。嗰次係便衣警察一路保護，即係佢都冇話俾我聽，但我一望就知噶啦，其實一路保護我搭車翻屋企嘅，其實。咁所以我觉得佢哋亦都係 try to 去減低嗰、那个即係、就是、我遇襲嘅机会。咁所以我觉得真正嘅问题，我上一集已经讲过，係成个政治环境令到警队佢哋陷入於一个两面不是人嘅境地。你唔好以为嗰几万人嚟集会嗰啲谭慧珠係帮你哋，梁美芬嗰啲係帮你哋，其实佢係害你哋。因为2003年之后，我相信很多警察的朋友会知道发生什么事。2003年之后呢，当时就是这个香港在7月1号发生50万人上街，在温家宝主持这个仪式之后的下午有50万人上街。而当时是北京整个共产党的震动，震动是什么呢？跟法轮功包围中南海是一样，是不知情的事情。刘少佳递上去的报告就是估计当日会有5万人去反对这个23条，结果出来是有50万人。那共产党就觉得不可以再撤手不管香港的事务，就不再理会什么一国两制高度自治了。那当时他做了几样东西，就是曾庆红的指示，就是什么呢？要在香港有所作为。有所作为即是什么？是要管了，不可以再被香港政府搞了。因为你想想，领导人离完之后几十万人上街了，已经这样。其中一样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在香港的中联办成立了一个叫警务联络处。以前没有的，以前有这个社团联络处，有负责文化界，有负责学界，有新界办事处、九龙办事处等等。这个警务联络处是2003年之后成立的。那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统战香港的纪律部队。嗱，呢个今日你睇到啦，就系嗰个成果嚟噶啦，我觉得系，包括原助级嘅工会嘅表现，嗰个就系成果嚟，包括而家连督察工会都系啦。你仲以为散仔唔识嘢啫？原来唔系，督察都系。以前我读书嘅年代，嗰啲督察就送入嚟中文大学，即系我喺社会系读研究院嗰阵时，我下边好多学生就系警察保送入嚟读书，读犯罪学啊，读 social problem 啊，研究社会矛盾、社会理论。这个就是英治时代的香港警察。就算有阵时之后啦，九十年代我在示威场面撞到他们，因为他们出去就已经三粒噶啦嘛，有啲三粒花噶啦嘛，已经系。咁佢都会叫声我阿 Sir， 哎，做咩啊？推栏啊喺度。我系啊，一阵间唔好打咁大力啊，咁啊，即系识得噶嘛，其实因为上道修啊，咁样我系个老师嚟嘛。咁咧就，但系而家喺2003年之后咧，我觉得喺中联办成立咗警务联络处之后咧，系有意识地咧。是去影响香港警队的政治思想，可以这样讲，是一个有政治洗脑的作用的一个部门。那平时就是联谊啦，当然是联谊的意思，就是带他们去饮食食啊。咁另外就是什么呢？国情班啦。嗱，国情班是什么呢？我自己即是基本上就你不要信我啦，我看下传媒。不过因为大家呢对于这些这样的新闻呢，就很多时候不以为然。咁呢就我所以呢就特登咧就去上网去揾啊呢个警务联络处嘅新闻，唔多嘅喎，原来系，但系俾我揾到几样，其实系几重要嘅一个发现嚟。咁就香港01嘅报道里边咧，就系话，喺中联办嘅架构下边咧，警务联络处就系同香港纪律部队嘅对口单位。咁警务联络部嘅人员咧，不时都同各个嘅纪律部队首长级人员、元方协会代表等等咧出席聚会嘅。例如原助级协会的新春春命等等。 雨傘运动之后呢，警联部的参与呢，这个不是我讲的，是我读回香港零一。警联部的参与就更加踊跃，今年的三月，即是去年三月，在一场各个纪律部队的聚会里面呢，预祝当时出任入境处处长陈国基荣休的晚宴里面，行政长官梁振英、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张云正、警务处长卢伟聪、消防处长黎文谦都在席。而在主家席的合照前排里面，就是有中联办警务联络处联络部部长谢小青了。好了，据知当时就同这个谢小青就同各个纪律部队的首长、元方协会代表交谈，希望多些这些类似的机会多多交流。咁而呢，据闻啊，据呢个报道啊，梁爱诗亦都曾经担任呢啲警务联络处嘅国情班嘅讲者嘅。咁而警务联络处呢，即係中联办嘅警务联络处，就係做中间人，即係安排香港嘅警察去参加呢啲国情班。咁国情班讲咩呢？除咗联谊，就係话咩呢？就係课程内容涵盖内地嘅法制社会状况，亦都会谈及一国两制、基本法同埋香港政治发展等等。不过早前在香港01已经披露这个国情班的教材，当中是有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的讲课，而是质疑香港部分司法人员和法官没有从国家利益出发处理事宜。这个报道不是在七警案之后出的，是 way before， 在去年香港01的报道。即是说实际上在03年之后，英国人就意图将香港警队专业化、知识化、去烂仔化，就一路一路呢，百几年来一路改革香港警队。一国两制下面呢，共产党的方式是什么呢？将香港警队政治化、公安化，啱啱好是调返转，叫做非专业化。因为当你按政治原则，即是说在街里面两个人示威，一个叫做侯志强，一个叫做曾建超，侯志强就帮他开路，曾建超就找人揼他，那就叫做公安法，因为你用个政治标准去执法。如果是专业执法，什么呢？就是同一条线，同一条线，犯法的就拘捕，拘捕之后就起诉，够料就砌，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不是，司法人员要理解这七警是为什么揼曾建超，所以应该宽容，应该轻判，就是说有个政治标准在这里。是吗？如果 apply 同样的政治标准，那是不是应该轻判曾荫权呢？是不是先？他说了都是特首，说了都是中央任命的特区最高官员，那你法官就重判他两年二十个月，不通的根本。但是正正就是这个趋势，刚才我再读这个香港01的报道给大家听，就是这样。2003年开始，警务联络处在香港的活动就是要令到警队认识国情。认识国情是什么？就是说具有政治取向的一个纪律部队。那如果消防员都有政治取向，又怎样救火呢？就是说如果这个仓是招商局，那就派多两个警车了，叫这个其他环头的消防局来支援。如果今天大火这个是这个我们城寨的 studio， 或者是这个郁敏的 studio， 那就迟些派人去了，是不是这样？那就是有政治立场去决定你的专业判断。英治时代正正就是这么辛苦走过这段路，百几年的路，是将香港的市政管理、公共服务，由警察到街边负责清洁、负责小贩管理，将它专业化，不要变成公安城管。现在正正调翻转，是要政治先行，是吧？判案的话，看看那个人 为什么事犯案，如果是为了反占中的，就应该轻判，是不是？喂，法官的判就很简单，他就好看看曾建超判了五个礼拜，那人就说、一个两年，为什么一个五个礼拜？喂，他示威就算是他淋嘢都好，他有没有造成他们身体伤受伤害？这七个人是拘捕了他之后带在一边殴打，造成身体伤害，然后还要什么？他们是纪律部队执法者。你看看曾荫权的判词就知道，因为他是特首，所以没得送，正正就是这样嘛。所以我觉得03年之后，究竟香港谁人指挥香港的警务人员呢？我 在节目 question 了这件事很多次，究竟是不是警务联络处已经是 bypass， 所以 bypass 警务处长直接去 mobilize 原作级的工会督察工会去做事呢？为什么明明知道选举很重要入闸叶刘上完我们节目想着去见劏房户，中途都要给面派对杀去这个挺警大集会呢？背后当然是有同一个政治势力在安排啦，是吗？为什么谭慧珠一个人大代表防贪咨询委员会的主席是可以走去告诉你安排给工作给那七位兄弟的？这个才是荒诞，是吗？我先头以为他是社团，是吗？这样隔扯的差人可能最终都是社团会请他的啫。啊，原来不是、哦、银行、哦、我就好想问一下了，究竟哪间银行了？我就真的很担心。如果他做银行的保安，其实你知道香港的保安员的注册条例有案底是不做得保安的、哦。我就想知道究竟是不是曾伟雄那样请他做这个保安的专家顾问呢？十几万一个月呢？是不是去奖励那些犯法的人呢？你现在摆出来就是基本上香港人为什么会更加愤怒呢？坦白讲，这个肉油事件啊，或者肉以色列事件啊，这个其实基本上是一个无知的警员。但正正就是因为大家对于他们这个集会是觉得哇，大佬现在差人晒马，是吗？自己做错事还要这样晒马，是吗？你大家有个判断才行，你用一个常识去判断究竟那些人叫你们去集会是为什么才行，是吗？辱警罪这些东西坦白说通过都执行不到啦，是吗？结果就会只会 create 更加多的矛盾。03年以后这种这样的矛盾是越来越严重，特别是雨伞运动之后。现在根据博信网的报道，这个警务联络处最新调来的，在去年就是调了一个叫做最高级别的，是隶属于内地公安部的所谓国内保卫局局长，来了香港中联办出任警务联络处处长。旧的这位谢小青已经调了回去了。他调了这么高级，国保啊，国保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维稳了。维稳办，维稳办，你记住，维稳的工作很多时候是 out of 那个 法治以外的，其实是吧？包括什么防邪教啦，是吧？怎样对付那些维权人士等等，这些什么即是说这个 move 调任一个更加高级别属于这个国保国内保安部的局长来香港出任警务联中联办警务联络处的负责人。那他个编制当然亦都膨胀咗啦，由初期嘅五个、三个、五个，而家据说好似有廿几人添，就专系负责做纪律部队嘅工作。而我估计，如果真系大局为重，系令到香港唔好再撕裂落去嘅话，你再令到呢七警咁样去挑动警员仇视示威者嘅情绪咧，系于事无补，对佢哋嘅上诉系于事无补。所谓叫特首特赦更加荒诞。根本都不知道有什么条件可以用什么理由去特赦他们。所以我就说有很多人近这几年对香港之所以有一种的愤怒或者是很厌闷的感觉是什么呢？你觉得那些东西不是香港的东西，正常的香港社会不应该是这样。你看到就算今次判了之后，在泛民这边其实个反应都好低调啊！大家冇人冲出嚟讲胜利游行啊，黑警抵死啊，完全冇嘅，大家都好低调嘅啫。其实最多就系话呢个迟来的正义啊等等。因为你知道，大家都知道嘅，咁样大家再 finger pointing 落去，最终受苦嘅其实都系香港人，系咪得益嘅系咩人呢？嗱，一路咁样拉高警察同示威者嘅矛盾，佢正正就系希望将警察变成公安。然后呢就用好多不正常的执法手段去对付那些在他们眼中觉得是反革命分子和寻衅滋事的分子嘛。这个就是内地的维稳制度。现在就看看香港的警察可以顶到几耐。我看完上个礼拜的集会，你问我怕不怕？我真的怕。我真的怕。保安局长去了哪里？是吧？你说卢伟聪一定要站在伙计那里。那保安局长黎栋国呢？为什么整个问责团队不见晒人啊？处理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呢？包括处理特首陈茂波呢？去哪里啊？ 是吗？整件事的摆的位置全部错了。我当你警务处长是要看着班伙计，那你不问责官员呢？你是不是要平衡整件事那个 public interest 啊？加加埋埋一个月斗成百万了吧？这几条友是吗？尤其是保安局长完全销声匿迹，諗住撇啦，已经唔做啦，就唔再做嘢。咁你不如唔好出粮。所以我就话呢个撑警集会，无论佢係非法集会乜都好，内部专业集会，上台讲粗口，讲埋呢啲即係历史白痴嘅言论，即係拆出国际都好啦，係自己攞嚟戰。但係下一步係咩呢？下一步只会令到市民对警察嘅信心更低，而警察对公民社会里面嘅社运人士好，示威人士好的仇恨更大。其实已经做到了，他们是吗？后面的 call 会那些是吗？我甚至怀疑那些工会那些代表，其实他们是什么动机呢？是不是真的为了自己伙计呢？如果为了自己伙计这样去泼，是有什么好处呢？你警廉冲突我反而理解，人人自危。坦白讲，以前那时候在结构性的贪污制度，比如说你整个 team 你不收你都死啦，是不是收埋返嚟分埋俾你㗎嘛，因为嗰时喺呢个葛柏同埋呢个韩德啊嘅案里面啊，喂大佬叫做湾仔公司㗎，嗰间叫做即係一个公司咁运作㗎喎，喺个湾仔警署里面，即係话佢哋收返嚟嘅钱係一层一层咁样分落去㗎喎，唔係个别人士去分㗎喎，係结构性嘅贪污。所以佢哋会驚就係话当 ICAC逐个逐个起诉嗰阵时，大家冚包散，所以就有一个警察嘅维权行动。反而嗰阵时警廉冲突咧，我都理解点解会佢哋要冲入去俾你留殴打嗰啲人，系嘛？因为佢哋保住自己条命，系嘛？俾人起诉嘅话乜都冇。当然你话贪污梗系唔啱啦，但你要明白贪污当时一个结构性嘅贪污情况底下，所以点解麦理浩会特赦佢哋有原因，就系话咩咧？之前嗰啲某个级别嗰啲就既往不咎啦，咁大家就即系起码你唔使惊，咁所以亦都好快抚平咗警察嘅情绪。但今次系冇机会特赦嘅，即系话如果系咁嘅话，即系你对香港法治于不顾啊嘛。嗱，但系你要记住，警廉冲突里边好多嘅警察系未被起诉噶嘛，系冇啊，只不过系担心自己会俾人喐啫嘛，佢哋唔系已经定咗罪嘅贪污警察嚟噶嘛，两者系有一个分别喺度噶。而警廉冲突你记住之后，更加重要的是进一步去改善警队的待遇、福利和什么上下级的关系、沟通等等这些东西嘛，还有逐步怎样将整个香港警察变成一个专业的一个执法队伍。现在就回到转头，警察变公安，是吗？变城管。那你想想，你再令到这个发酵下去，其实只有利什么呢？就是后面一路支持梁振英的势力，一条强硬的香港治港的路线。港独就已经销声匿迹，现在就玩什么？玩差佬和市民的矛盾，玩警察和市民的矛盾，是吗？港独就已经完全不知道去了哪里，已经是在 DQ 事件，现在就算再 DQ 的人都不再理了，已经是，是吗？梁振英一不连任，港独就同时消失了。好了，没了这样之后，又再拿第二样出来，即是说过跟住之后那五年，如果林郑月娥一路做下去的话，这个这样的香港局面是不会改变，因为他没办法喝停，甚至他是他后面的势力的一员，是没办法喝停这个这样的局面。这件事绝对是对香港是构成一个相当之坏的影响。所以我特登平时我们星期六做节目都是比较 soft 的，其实。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讲一个比较硬的一个时事题目呢？两集呢，就是说今次的这个警队的崩坏，这个由警察变公安这件事呢，是每一个市民都会受到影响的。今天的题目呢就我讲到这里了，就剩下一点时间呢，我就讲一下我们的这个台的发展样就、上一次呢，我们在两个礼拜前呢就呼吁大家加入成为这个城寨人，就只要你给这个2000元的年费，就当一方面你是即是分緊我哋做呢、这个media 嘅一个经费啦，咁另外我哋可以就係再 develop 一啲新嘅节目啦，同埋做好一啲嘅节目嘅制作咁样。咁所以我哋就开始构思一啲新嘅节目。咁就嗱，之前我都讲过啦，会开一个香港市嘅节目。 咁咧就係同一啲嘅，即係對香港史有研究同埋有認識嘅朋友，咁咧亦都會做好嗰個節目嘅後期製作，即係話可能唔係淨係坐喺度講啦，係有呢個嘅有片底嘅，自己拍嘅，自己製作嘅，咁亦都可以成為大家平時喺學校啊好多嘅教材嘅用。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我覺得呢個歷史教育係另外，頭先我講警察之外咧，另外一個全方位、全方位。是将香港改变的另外一个战线，就是在教育那里，那就主要是在推行近代史教育和香港史教育那里，那就因为有些东西你一入了脑的话，其实一路一路你的想法就会改变，那所以呢我们就会先就会定13个题目，香港史里面一个重要的13个题目，那譬如什么呢，譬如当然要讲孙中山革命为什么会受香港什么影响，香港的刚才我讲过，其实即警察，其实黑社会警察都是一个挺值得讨论的题目，九龙城寨等等，宋皇台又怎么来的，这些都会牵涉到我们的身份认同的问题。第二个我们准备构思的节目是什么呢，就是我会就邀请何俊仁跟我主持另外一个节目，就是呢是讲中国的历史人物。事件就大家听很多了，咁但系人物咧，我覺得就個趣味性會比較大。咁譬如我好簡好簡單咧，就係話，我最近睇呢個六七暴動嘅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咁令到我重新思考，其實周恩來係一個咩人？好多左派嘅人都視呢個所謂偉大的總理周恩來係一個聖人。其實我話俾大家聽，周恩來係一個相當之恐怖嘅人。如果你有读中国的党史，又看这个在90年代公开的档案，包括在67年的即是香港发生的事，你就知道周恩来一个相当恐怖的人。大家以为毛泽东恐怖，其实周恩来更恐怖。那我觉得如果讨论这些历史人物，我觉得挺有趣的。甚至一些国际的政治人物，譬如普京，普京模式现在成为所有独裁者，包括连美国杜林普都要效法的一个对象。为什么呢？除了习近平、杜林普、杜特尔特，系嘛？土耳其埃尔多安，个个都学普京嘅咧，咁啊？点解咁掂咧？普京有乜嘢？乜嘢为之一种叫 populist authoritarian 咧？民粹式嘅威权政治咧？咁啊？咁所以我觉得就因为何俊仁本身对中共党史系相当熟悉认识嘅，其实我同佢系同一个老师，虽然我哋年纪争一段，就系、是、呢个许冠三老师，都受教于许冠三老师。许冠三就系研究中共党史一个好出色嘅，喺60年代。研究刘少奇，研究周恩来，研究文革，相当出色的一个学者。咁就大家倾起就知道，哦，原来佢嗰阵时亦都系，虽然佢喺港大，但系佢又去许冠三个屋企上堂。咁我就喺中大历史系，咁收尾许冠三就去咗中大历史系教书嗰阵时候，我就收佢啲课，咁就认识呢位即系长者。咁就第三个节目咧就比较 soft 啲嘅，我觉得。咁咧就因为大家做节目都知道，我哋都系中意杯中物，中意饮酒。咁酒嘅呢个 philosophy 啊，酒嘅哲学有好多嘅，其实唔同嘅酒又好，酿酒嘅过程好，同埋酒喺社交啊，喺文化啊等等咧，系一个好有趣嘅题目嚟嘅，同食物系一样嘅。咁所以咧，我哋就请咗一啲对酒认识嘅人咧，就开一个新嘅节目，叫做酒杯敲你个头。咁就睇下敲唔敲得醒你啦。咁就唔系话介绍大家买咩酒或者饮咩酒，而是真的以酒作为一个 topic 呢，去讲一些大家有趣的背后的故事。譬如日本威士忌怎样炒到它这么贵，幕后有些什么的巧妙在里面呢，是吗？日威现在还有没有原酒的呢？你买了贵东西买回来是不是被人老点呢？我觉得这些是会挺有趣的。另外呢，就是我也都构思了一个新的节目，就是讲这个香港政治。嚴肅嘅，今次呢個唔係搞笑嘅。咁係咩呢？就係回顧返由殖民地年代一路到而家，喺唔同嘅 aspect 裏面，我發覺我哋好多聽眾呢，佢係對政治有興趣，但係呢因為香港好反智嘅，其實個傳媒係佢唔鍾意講呢啲咁嘅嘢嘅，就係鍾意講一啲嘅醜聞呀，講一啲生跛呀咁樣。咁但係呢，我就揾咗阿范國威，就啱啱琴日我同佢前日做過一個尼敦道證交所啦。咁佢，我觉得喺即係立法会嘅政治人物里面呢，佢对嗰个政治嘅认识呢，係我觉得係有一定嘅深度。 咁我覺得就可以討論咩呢，由殖民地管治開始啦。咩叫殖民地管治呢？咩叫非殖化呢？去殖化呢？然後講地區行政改革呢？然後講呢個行政立法關係呢？政黨呢？社區服務呢？等等。當然唔會好悶呢，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哋主持嘅風格都唔會話好似教書咁。但希望係咩呢？係會比較有一啲嘅深度嘅。咁而家我哋手頭上呢就係、是、準備会推出的就是这四个节目了。那些旧的节目我们就会休养生息去想想怎样再出发去再做好它，或者是停一轮等等。那就一个就是讲我刚才讲了一个酒的节目，一个就是政治理论的节目，然后一个就是历史人物评议的节目，还有一个香港史的节目。那就我们会陆陆续续在三月开始就有这个四个新节目推出的了。那希望大家呢到时就睇到一个城寨嘅喺新一年里面嘅一啲嘅即係新嘅计划。咁希望大家就继续去支持我哋。咁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咁希望邝明轩好返，就可以多个人一起主持。拜拜。 不管你是姓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 喂，做咩係唔管㗎？ 三不管是一个无边界无限制自由自在的地方，喜欢噏乜就噏乜。 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 星期六四至六，三不管，我刘世良， 我邝永孙，城寨见。